《资治通鉴》卷第144，奇迹十，和皇帝。中兴元年春正月丁酉，东昏侯以晋安王宝益为司徒，晋安王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乙巳，南康王宝荣史称相国，大赦，以萧颖胄为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杨公泽为襄州刺史。戊申，萧衍发襄阳，刘地伟总抚州事，但守垒城。抚司马庄秋黑守樊城。衍既行，周中兵及处置皆虚。卫兴太守裴师仁、齐兴太守严僧都并不受掩命，举兵欲袭襄阳。韦旦遣兵邀击于史平，大破之，雍州乃安。为咸阳王喜为上相，不亲政务，骄奢贪淫，多为不法，魏主颇恶之。喜遣奴就领军余烈求救羽林虎贲，执杖出入。烈曰：“天子良安，事归宰府，领军但知典掌宿卫，非有诏不敢违礼从私。”喜奴枉然而返。喜复遣谓烈曰：“我天子之叔父，身为元辅，有所求须，与诏何异？”烈厉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贵也，奈何使私奴所天子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喜怒，以烈为衡州刺史。烈不愿出外，故辞不许，遂称疾不出。烈子左中郎将中领职阁，常在魏主左右。烈使中言于魏主曰：“诸王专自，亦不可测，以早罢之，自揽全纲。”北海王祥亦密以喜过恶白帝，且言彭城王协大得人情，不以久辅政，帝然之。时将月祭，王公并齐于庙东房，帝夜使于中欲列，明旦入见，当有处分。至明，列至，帝命列将职阁60余人，宣旨召喜、协、祥，未送至帝所。喜等入见于光极殿。帝曰：“客虽寡昧，忝诚宝利，必谗汪谶，时平诸父，苟言世息，掩涉三陵。诸父归训殷勤，今便亲涉百魁，且还府司，当别处分。”又谓协曰：“请来南北务殷，不容仰岁冲操，客是何人而敢久为先斥，仅遂叔父高岛之意。”协谢曰：“陛下孝公仰尊先兆，上承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为王，悲喜交深。”庚戌，赵协以王归帝，喜进位太保，祥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尚书清河张仪、邢鸾闻处分非常，王走，出洛阳城。 为御史中尉中山真琛所弹，诏书窃责之，复以余烈为领军，仍加车骑大将军，自是常执尽忠，军国大事皆得参焉。魏主时年十六，不能亲决庶务，委之左右，于是姓陈如浩、赵俊、王仲兴、上古寇猛、赵俊、赵修、南阳赵雍及外戚高照等使用事，魏政尽衰。赵修尤亲信，旬月间累迁至光禄卿，每迁官帝亲至其宅设宴，王公百官皆从。辛亥，东昏侯辞南郊，大赦。丁巳，魏主引荐群臣于太极前殿，告以亲政之意。壬戌，以咸阳王喜领太尉，广陵王宇为司徒，魏主引宇入内面授之。宇故辞曰：“晏何本自不愿，而陛下强与之，今新去此关而以臣代之，必招误议。”乃以为司空。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军长史王茂为江州刺史，敬陵太守曹景宗为颍州刺史，少陵王保攸为荆州刺史。甲戌，魏大赦。壬午，东昏侯遣羽林兵及雍州，中外转言。甲申，萧衍至敬陵，命王茂、曹景宗为前军，以中兵参军张法安守敬陵城。茂等至汉口，诸将亦欲并兵为营，分兵袭西阳、武昌。衍曰：“汉口不阔一里，剑道交至，房僧纪以重兵固守，与颍城为犄角，若西众前进，僧纪必绝我军后，悔无所及。不若遣王曹诸军济江，与荆州军合，以逼颍城。吾自为鲁山，以通免汉，使云长敬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继而至，兵多食足，何忧两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握取之耳。”乃使茂等率众济江，遁九里。张冲遣中兵参军陈光敬开门迎战，茂等击破之，光敬死，冲应城自守。景宗遂据石桥浦，联军相续，下至嘉湖。荆州遣冠军将军邓元起、君主王世兴、田安之将数千人会雍州兵于下守，掩住汉口城，以守鲁山。命水军主益阳张惠绍等游曳江中，决颍鲁二城信使。杨公则举襄州之众会于下口。萧颖胄命荆州诸军接受公则节度，遂萧颖达亦立焉。府朝亦欲遣人行襄州事，而难其人。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谓众曰：“乡土人情易扰难信，用武士则亲于百姓，用文士则威略不振，必欲镇静一州，军民足食，无与老夫。 乃以坦为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襄州事。坦常在襄州，多救恩，迎者主路。下车选堪势力分一十郡，发民运租米30余万斛，以助精庸之军，由是资粮不乏。三月，萧衍使邓元起进据南唐西主，田安之顿城北，王世兴顿曲水故城。丁酉，张冲病卒，萧纪将军薛元嗣与冲子资及征虏长史、江夏内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于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门西依建康宫，至尚书五省，以南郡太守为尹，以萧颖胄为尚书令，萧衍为左仆射，晋安王宝益为司空，庐陵王宝元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晋安王宝寅为徐州刺史，散骑常侍夏侯祥为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刺史。丙午，诏封庶人宝卷为福陵王。已酉，以尚书令萧颖胄行荆州刺史，加萧衍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加黄钺，使衍赐阳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怪烙军。宁朔将军新野宇玉讽怪曰：“黄钺未加，非所以总帅侯伯。”怪返西台，遂有事命。薛元嗣遣君主沈南当率青葛数千乱流来战，张惠绍等击擒之。癸丑，东昏侯以豫州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刺史，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袭击荆庸。下四月，萧衍出免，命王茂、萧颖达等进军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诸将欲攻之，衍不许。为广陵惠王宇通于员外郎冯俊兴妻，夜王为俊兴所击而逆之。五月，壬子，卒。魏主既亲政事，必性善权，王公悉得进谏。其帅刘小狗屡言语喜云：“闻天子左右人言欲诛喜，喜亦惧，乃与妃兄己是黄门侍郎李伯尚、堤王杨吉使、杨灵佑、起伏马驹等谋反，惠帝出列北邙，喜与其党会城西小宅，欲发兵袭地，使长子通且入河内举兵相应。起伏马驹遂喜曰：“还入洛城，勒兵闭门，天子必北走桑干，殿下可断河桥，为河南天子。”众情前却不依，喜心更缓，自旦至不犹豫不决，遂曰不屑而散。杨吉使使出，即驰至北邙告之，只请福成祖、薛卫孙与喜通谋。是日，帝寝于浮土之阴，卫孙欲弑帝，成祖曰：“吾闻杀天子者，身当病赖。”卫孙乃止， 俄而地物，即使易至。地左右皆四出竹禽，直位无几，仓促不知所出。左中郎将于中曰：“臣父领军留守京城，既防恶有备，必无所虑。”帝遣中持计观之，余烈以分兵严备，始终还奏曰：“臣虽老，心力犹可用，此属猖狂，不足为虑。愿陛下轻避徐桓，以安勿忘。”帝甚悦，自华林园还宫，抚余中之背曰：“竟差强人意。”喜不知世路，与姬妾及左右宿红池别墅，遣刘小狗奉起云简行田收。小狗至北邙，以逢军人，怪小狗赤衣，欲杀之。小狗困迫，言欲告反，乃缓之。或谓喜曰：“殿下极重图事，见义而停，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宽？”喜曰：“吾有此身，应知自惜，岂待人言？”又曰：“殿下长子已祭和，两不相知，岂不可虑？”喜曰：“吾以遣人追之，既今应还。”时通已入河内，列兵帐放囚徒矣。余烈遣直阁叔孙侯将虎贲300人收喜。喜闻之，自红池东南走，同仆不过数人，既落至博古坞，追兵至，擒之，送华林都亭。帝面结其反状，壬戌赐死于私地。同谋伏诛者10余人，诸子皆绝属籍，微己资产奴婢，自于家财喜分赐高照及赵修之家，其余赐内外百官，待于流外，多者100余匹，下至10匹。喜诸子伐衣食，独彭城王协屡镇己之。河内太守陆秀闻喜败，斩送喜子通守。魏昭以秀于喜未败之前不收捕通，则其通情，争议廷尉，死狱中。帝以喜无故而反，由是亦书记宗室。巴西太守鲁修烈、巴东太守萧慧训不从萧颖胄之命，慧训遣子规将兵击颖胄，颖胄遣汶阳太守刘孝庆屯峡口，与巴东太守任样之等拒之。东昏侯遣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13军救颍州，进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台遣卫尉习产文、老萧衍军，即萧颍州等议魏衍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为颍，顶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联合，尤为上策。”偃曰：“汉口路通泾庸，控引秦粮，粮运资储，养此气息，所以兵压汉口，连结数州。今若并军为颍，又分兵前进，鲁山必举免路，扼无咽喉。若粮运不通， 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进欲以3000兵往取浔阳，彼若欢然之机，一睡是足矣。托拒王师，故非3000兵所能下也。进退无惧，未见其可。西阳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应镇守，欲守两城，不减万人，梁楚趁势，足无所出。托东军有上者，以万人攻两城，两城势不得相救。若我分军应援，则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寂寞，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势去矣。若颍州既拔，席卷炎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惧分兵散众，自以忧患乎？且丈夫举事欲倾天部，况拥数州之兵以诛群小，悬河助火，稀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戎狄，以示弱于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丑生，此乃下计。何谓上策？卿为我辈白振军，前途攻取，但以见父，事在目中，无患不竭，但借振军敬振之耳。吴子阳等进军五口，也命君主梁天慧等屯于湖城，唐修基等屯白杨垒，夹岸待之。子阳进军夹湖，去影30里，傍山带水，筑垒自固。子阳举风，城内亦举火应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会房僧济并卒，众复推驻防张乐祖代守鲁山。萧颖胄之出其也，弟颖福自建康出亡，卢陵民修陵佑为之聚兵，得2000人，袭卢陵克之。内史谢纂奔豫章，颖胄遣宁朔将军范僧简自襄州赴之，僧简拔安城，颖胄以僧简为安城太守，以颖福为庐陵内史。东昏侯遣君主刘熙祖将3000人击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应熙祖，颖福败，奔长沙，寻病卒。谢纂复还郡，熙祖攻拔安城，杀范僧简，东昏侯以熙祖为安城内史。修陵佑复合余众攻谢纂，纂败走。东昏侯作方乐园，山石皆涂以五彩，望民家有好树美竹，则毁墙撤屋而喜之。十方盛暑，随即枯萎，朝暮相继，又于院中立事，使工人患者共为拜饭，以潘贵妃为侍令，东昏侯自为侍录事，小有得失，非则与仗，乃至虎贲不得进大京，时中敌又开渠历代，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习，左右珠光上诈云见鬼，东昏入乐游院，人马忽惊，以问光上，对曰：想见先帝大臣，不许朔出。东昏大怒， 拔刀与光上寻之，既不见，乃复孤为高宗行北向斩之，悬首院门。崔慧景之败也。巴陵王昭纣、永新侯昭颖出头台军，各以王侯还地，心不自安。敬陵王子良故房阁桑衍为梅崇尼君父，与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纣，昭纣许侍客用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时君主胡松将兵屯新亭，寅遣人说之曰：“须昏人出，寅等将兵奉昭纣入台，必成号令。昏人必还旧将军，但壁垒不应，则三公不足得也。”松许诺，会东昏新作方乐院，经月不出游。严等亦募健儿百余人，从万春门入，突取之。昭纣以为不可。演同党王申沙屡试酒无成，以是告御刀徐僧仲，引遣人杀申沙于路，弟于射藤中得其事。昭纣兄弟于演等皆伏诛。雍州刺史张新泰与弟前史安内史辛石密谋劫胡松及前南桥太守王灵秀、直阁将军洪玄等诛诸毕姓，废东昏。东昏遣中书舍人冯元嗣监军旧影。秋七月甲午，如法真、梅崇尼及太子右帅李居士置局见杨明泰，送之中兴堂。新泰等使人怀刀于座卓元寺，头坠果盘中，又着明泰破其腹，崇尼伤数疮，手指皆堕。居士法真等散走还台。灵秀一石头迎健康王宝寅，率城中将吏献吏去车轮，在宝寅文武数百唱景壁向台城，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之。新泰闻事作，持马入宫，即法真等在外。东昏尽以城中处分见尾表里相应，继而法真得反，处分闭门上帐，不配新泰兵。洪选在殿内亦不敢发。宝寅至杜母宅，日已明，城门闭，城上人设外人，外人弃宝寅溃去，宝寅亦逃。三日乃荣服一草侍卫，为迟疑起东昏。东昏召宝寅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二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车，乃将去，至不自由。”东昏笑，复其爵位。张新泰等是爵，与胡松皆伏诛。萧衍使征虏将军王茂、君主曹仲宗等乘水帐以舟师袭嘉湖，鼓噪攻之，丁酉嘉湖溃。吴子阳等走免，将士杀逆死者万计，扶其余众而还。于是迎鲁二城相视夺气。以四柔然犯魏边，鲁山伐梁，军人于矶头捕细鱼攻食，密至清船，将奔下口， 萧衍遣偏军断其走路。丁巳，孙乐卒窘迫，已成降。己未，东昏侯以程茂为颍州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颍城降。颍城之初为也，市民男女近10万口，闭门200余日，即以流种，死者17、8，积尸床下而寝其上，彼屋皆满。茂元嗣等亦出降，使张咨为书于衍。张充故立青州治中房长瑜为咨曰：“前使君忠冠昊天，郎君但当坐守画一，以贺悉心。若天运不与，当伏金待命，下从使君。今从诸人之计，非为颍州侍女是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咨不能用。萧衍以韦睿为江夏太守，行颍府事，守一死者而抚其生者，颍人遂安。诸将欲遁军夏口，衍以为宜乘胜直指建康。车骑咨御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宇豫亦以为然。衍命众军即日上道，沅江至建康，凡基浦村落均行速次，立顿处所。张弘逆为图画，如在目中。辛酉，为大赦。为安国宣简侯王肃卒于寿阳，赠侍中、司空。初，肃以父死非命，4年不除丧。高祖曰：“3年之丧，贤者不敢过。”命肃以祥诞之礼除丧。然肃由肃服，不听乐，终身。汝南民胡文超起兵于聂阳，以应萧衍，求取益阳、安陆等郡以自效。衍又遣君主唐修基攻随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为质于衍，司部西平。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衍为史安内史，逃前得免。及西台谏，以衍为宁朔将军。衍亦公车门上书曰：“臣妾为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乱臣贼子者，江夏王与陛下，先臣与镇君事也，虽成败异数，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福，天下先界之躯，尚望陛下深知，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余何计？今不可幸小民之无识而枉之，若使小然知其情节，相率而逃，陛下将何以应之哉？”事寝不报。衍又上书曰：“尽冒臣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亲而伤至公之意，诚不晓圣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虽狂，实是天子；江夏虽贤，实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为不可。为审今之严兵禁卒，直指相位者，其故何哉？ 臣所以不死，苟存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运之开泰，审忠魂之枉屈。今皇运已开泰矣，而死社稷者反为贼臣，臣何用此生于陛下之事矣？臣仅按镇军将军陈颖胄、中领军陈祥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古公江夏，匡济王室，天命未遂，主王与王，而不为陛下撇然一言，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斩之，则征东之义使何谓见禄？陛下斩征东之使，实诈山阳，江夏为先臣之情，实谋恐惊，天命有归，故事业不遂耳。臣所言必矣，岂就汤祸？然臣虽万莫，犹愿陛下必身先臣，何则？策创而身之，则天下服；不策创而身之，则天下叛。先臣之众，有识所知，难懂之笔，千载可期，以何待陛下屈身而为褒贬？然小臣全权之余，为陛下计耳。赵豹曰：据之卿婉妾之怀，今当显加赠事。演寻下狱死。八月丁卯，东昏侯以辅国将军申胄兼豫州事，辛未以光禄大夫张归镇石头。初，东昏侯遣陈伯之镇江州，以为吴子阳等声援，子阳等祭拜，萧衍谓诸将曰：用兵未必须实力，所听威声耳。今陈虎牙狼狈奔归，浔阳人情理当凶惧，可传檄而定也。乃命搜浮囚，得伯之床主苏龙之，后加赐予，使说伯之，许即用为安东将军、江州刺史。伯之遣龙之反命，虽许归附，而云大军未须惧下。演曰：伯之此言，亦怀首属，及其犹豫，即往逼之，既无所出，是不得不降。乃命邓元起引兵先下，杨公则竟掩柴桑，言与诸将以次进路。元起将至浔阳，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陈虎牙守彭城，选曹郎、吴兴、沈宇说伯之迎演。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爱。语曰：不然，人情汹汹，皆思改计，若不早图，众散难和。丙子，演至浔阳，伯之束甲请罪。初，新蔡太守袭迁，父公祖为镇西司马，为余父侯子祥所杀。迁从伯之镇浔阳，闻演东下，曰：我家世忠贞，有允不二。伯之杀之。乙卯，以伯之为江州刺史，虎牙为徐州刺史。鲁修烈、萧规破刘孝庆等于峡口，任样之战死，修烈等进至上明，江陵大震。萧颖骤恐，持告萧衍， 令遣杨公泽还原根本。晏曰：“公泽今溯流上江陵，虽至何能及事？修烈等乌合之众，寻自退散，正需少时持众耳。粮需兵力，两地在拥，直前往征，不为难治。颍胄乃遣蔡道公、贾节屯上明，以拒萧规。心巳，东昏侯以太子左帅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九月以未，召萧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从事。衍留萧纪将军郑少书守浔阳，与陈伯之引兵东下。谓少书曰：“卿吾至萧何寇浔也，前途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济，卿任其责。”少书流涕拜辞。毕克健康，少书督江乡粮运，未尝乏绝。为司州牧广阳王家请驻洛阳323房，各方300步，曰：“虽有赞劳，兼道永息。”丁酉，召发畿内夫50,000人助之，四旬而罢。己亥，未立皇后于氏。后征虏将军敬之女，敬烈之弟也。自祖父立嫡以来，累世贵盛，一皇后，四赠公，三领军，二尚书令，三开国公。甲申，东昏侯以李居士为江州刺史，冠军将军王真国为雍州刺史，建安王宝寅为荆州刺史，辅国将军申胄兼颍州，龙骧将军扶风马先平兼豫州，萧纪将军徐元昌兼徐州军事。真国广之之子也。是日，萧衍前军至芜湖，申胄军20,000弃姑孰走，衍进军拒之。戊申，东昏侯以后军参军萧规为司州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修烈为益州刺史。萧衍之客江营也，东昏有逞如旧，谓如法真曰：“须来至白门前，当一决。”衍至近道，乃聚兵为固守之计。简二上方，二野囚徒以配军，其不可活者于朱雀门内日斩100余人。延遣曹景宗等进屯江宁。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选经济1,000至江宁。景宗始至，营垒未立，且施行日久，弃甲穿壁，居士望而轻之，鼓噪直前搏之，景宗奋击破之，因乘胜而前，径至皂荚桥。于是王茂、邓元起、吕僧真进据赤鼻罗，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战，众军擒之于陈。衍至新林，命王茂进据越城，邓元起据道士墩，陈伯之据篱门，吕僧真据白板桥。李居士搀至僧真众少，率锐卒万人直来伯垒。僧真曰：“吾众少不可逆战，可勿遥射，须至千里， 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拔栅。僧真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率马步300人出其后。城上复逾城而下，内外奋击，居士败走，获其弃甲不可生计。居士请于东昏侯，烧南岸一屋以开战场。自大行以西，新亭以北皆进。眼诸地皆自建康自拔复军。冬十月甲戌，东昏侯遣征虏将军王真国、君主胡虎牙将精兵10万余人镇于朱雀行南。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开行背水以绝归路。燕军小雀，王茂下马，单刀直前。其声为心庆，执铁缠矛以一之，冲击东军，应时而陷。曹景宗纵兵乘之，吕僧真纵火焚其营，将士皆殊死战，鼓噪震天地。真国等众军不能抗，王宝孙切骂诸将帅。直阁将军席豪发愤突阵而死，豪骁将也。既死，士卒土崩，复怀死者无数，积尸与行等，后至者乘之而祭。于是东昏侯诸军望之皆溃。燕军长驱至宣阳门，诸将移营烧钱。陈伯之屯西明门，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则呼语耳语。燕恐其腹怀翻覆，密谕伯之曰：“闻城中甚愤，轻举江州降，欲遣刺客重轻，以以为虑。”伯之谓之信，会东昏侯将郑伯伦来降。言使伯伦过伯之，谓曰：“城中甚愤轻，欲遣信又轻以封赏，须请复降，当生割轻手足，轻若不降，复欲遣刺客杀轻，以身为备。”伯之惧，自是使无意志。戊寅，东昏宁朔将军徐元愉以东府城降。清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东宫。己卯，和诈东昏云出战，因以其众来降。光禄大夫张圭弃石头还宫。李居士以新亭降于燕。琅琊城主张牧一降。壬午，燕镇石头，命诸军攻六门。东昏烧门内营署官府，驱逼市民西入宫城，闭门自守。掩命诸军驻长围守之。杨公则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常登楼望战，城中摇箭挥盖，以神风弩射之，使贯胡床，左右失色。公则曰：“击中无角，谈笑如初。”东昏叶玄勇士攻公则诈，军中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兵乃退。公则所领皆襄州人，素好怯懦，城中轻之，每出荡，则先犯公则垒。 公则奖励军士，客货更多。先是东昏遣君主左僧庆屯京口，长僧景屯广陵，李书宪屯瓜埠，即深昼自姑熟奔归，使屯破敦，以为东北声援。至是掩前使小玉皆率其众来降，掩遣弟辅国将军秀镇京口，辅国将军辉镇破敦，从弟宁朔将军景镇广陵。十一月丙申，魏以骠骑大将军穆亮为司空，丁酉以北海王祥为太傅领司徒。初，祥欲夺彭城王协司徒，故赠而处之，继而为人一己，故但为大将军，至是乃居之。祥贵盛西贺，将作大将王玉多随祥所欲，私以官务己之。司徒长史于中则欲于祥前曰：殿下国之周公阿衡王室，所需才用自应官之，何至阿于复事，损公会私也。欲计促急，祥亦惭谢，中没以耿直为祥所愤，常骂中曰：我忧在前见而死，不忧耳见我死时也。中曰：人生于世，自有定分，若应死于王手，必亦不免，若其不耳，王不能杀。中以讨咸阳王喜功，封魏郡公，迁散骑常侍，兼五位将军。祥因中表让之际，密劝魏主以中为列卿，令结左右，听其让爵。于是诏停其封，幽禁太府卿。巴东献武公萧颖胄以萧规与萧道公相持不绝，忧愤成疾，人武卒。夏侯祥密之，使四骑书者假为教命，密报萧衍，衍亦密之。祥征兵雍州，萧为遣萧旦将兵赴之，归等闻健康已危，众惧而溃。归及鲁修烈皆降，乃发颖胄丧，赠侍中、丞相。于是众望尽归于衍。夏侯祥请与萧旦共参军国，诏以祥为侍中、尚书右仆射，寻楚使持节、辅军将军、荆州刺史。祥故让于旦，乃以旦行荆州抚州军。魏改筑元丘于伊水之阳，以卯使祀于其上。魏镇南将军元英上书曰：萧宝卷荒纵日甚，虐害无辜，其雍州刺史萧衍东伐秣陵，扫土兴兵，顺流而下，唯有孤城，更无众位，乃皇天授我之日，况是一逢之秋，此而不成，将欲何待？臣起公率部骑三万，直指缅阴，据襄阳之城，断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鱼肉。我居上流，威震遐迩，长驱南出，进拔江陵，则三楚之地一朝可收，民蜀之道自成断绝， 又命杨徐二州声言俱举。建业穷促，余有府中，可以其文鬼而大同，混天地而为一。夫为陛下独绝圣心，无取一意。此期托爽，并吞无日，事寝不报。车骑大将军袁怀上言：萧衍内武，宝卷孤威，广陵淮阴等数，皆观望得失。此时天启之气，并吞之会，以东西齐举，已成席卷之势。若是萧衍克计，上下同心，岂为后途之难？亦恐扬州威逼，何则？寿春之去健康才700里，山川水陆皆彼所安。彼若内外无虞，君臣奋定，乘舟借水，疏忽而至，未易当也。今宝卷都邑有土崩之忧，边城无济援之望，扩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成为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始为经略，继而不果，淮贺之子也。东豫州刺史田义宗上表曰：萧氏乱常，君臣交争，江外州镇中分为两，东西抗制，以焉碎石，民庶穷于转输，甲兵疲于战斗，士就于墓前，力尽于麾下，无暇外围州镇刚济数方，藩镇其力孤存而已，不乘机电扫，阔比蛮江，恐后之经略未易于此。且寿春虽平，三面仍梗，镇守之宜时需预设。益阳插进淮源，立设金要，朝廷行师必有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须乘下水泛涨，列州长淮，师父寿春须从益阳之北，便是居我侯耀，再虑弥深，益阳之灭，今时始矣。夺彼不过许精卒12000，然行师之法，贵章行事，请使两京之众悉拟随庸，扬州之卒顿于建安，得汉三关之援，然后二豫之军直据南关，对抗岩头，遣一都督总诸军节度，冀东尽失，弃于春末，不过十旬，克之必矣。元英又奏称：今宝卷骨肉相残，藩镇鼎立，益阳孤绝，密尔亡土，内无兵储之故，外无粮源之期，此乃欲焚之鸟，不可去心，受守之寇，岂容还府？若失此不取，岂为后举难图，亦恐更为身患。今豫州刺史司马越以戒严垂发，东豫州刺史田义宗兵守三关，请遣军司为之节度。魏主乃遣直请杨灵隐为军司，义宗遂入寇。建宁太守黄天赐与义宗战于赤亭，天赐败绩。崔慧景之逼健康也，东昏侯拜蒋子文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 录尚书事，扬州牧中山王，即衍至，又尊子文为灵帝，迎神像入后堂，使巫祷辞求福。即成璧，城中军事西尾王真国，兖州刺史张继入位京师，以继为真国之父，继归之地也。使城中使甲有70,000人，东昏素号军阵，与黄门刀赤及工人于华光殿前习战斗，诈作披窗式，使人以板刚去，用为压胜，常于殿中戎服，骑马出入，以金银为铠胄，具装饰以孔翠，昼眠夜起，一如平常。闻外鼓叫声，披大红袍，登景阳楼屋上望之，怒击中之。是东昏于左右谋，以为陈显达一战即败，崔慧景围城寻走，为掩兵易燃，斥太官半乔米为百日调而已。即大恒之败，众情汹惧，如法真等恐市民逃溃，故必城不复出兵，继而常为以利欠诈严固，然后出荡，屡战不捷。东昏游惜金钱，不肯赏赐，法真叩头请之。东昏曰：贼来独取我爷，何谓救我求物？后堂处数百巨棒，岂为城防？东昏欲留坐殿，竟不语。又督御府坐300人经帐，待围解以并除，金银雕镂杂物备及于常，众皆怨待，不畏智力。外围祭酒，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发。如法真、梅崇尼水东昏曰：大臣不留意，使为不解，宜悉诛之。王真国、张继俱获。真国密遣所亲，献明镜于萧衍，衍断金以报之。兖州中兵参军张齐继之父心也。真国因其密与计谋，同事东昏，其夜引真国救计，造西定计，其自执烛，又以计告后阁舍人钱强。12月丙寅夜，强密令人开云龙门，真国计引兵入殿，玉刀封永之为内应。东昏在含德殿作笙歌，请未熟闻兵入，驱出北户，欲还后宫，门已闭。患者黄太平刀伤其膝，扑地，张齐斩之。即召尚书右仆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中下，令百僚属监，以黄有果东昏首，遣国子博士范云等送一石头。又为将军王志叹曰：官虽敝，何可加足？取庭中树叶捋拂之，委闷不署名，言懒奸无志名，心加之。亮迎之从兄，至僧虔之子也。言与范云有旧，即留参为卧。王亮在东昏朝以衣为取容，萧衍至新林，百僚皆见到送款， 量毒不浅。东昏败，两出见偃，偃曰：“颠而不服，安用笔相？”亮曰：“若其可服，明公岂有今日之举？”城中出者，或被劫波。杨公则亲率麾下阵于东掖门，为送公卿市民，故出者多由公则迎焉。言使张弘策先入清宫，封府库及图籍。于是城内珍宝伟基，弘策尽乐不屈，秋毫无犯。守潘飞及碧臣如法真、梅崇尼、王宣之等41人皆属吏。初，海陵王之废也。王太后出居鄱阳王故地，号宣德宫。乙巳，萧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废福陵王为东昏侯。楚后及太子宋并为庶人，以衍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以晋武陵王尊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为长史。人参更封建安王宝寅为鄱阳王。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益为太尉，领司徒。己卯，衍入屯乐舞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治谬赋、淫行滥意外，可详检前缘，悉皆除当。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经历苛条，咸从原例。又下令通检尚书仲曹。东昏时，诸正讼失礼及主者燕廷不时施行者，经加训辩，依事议奏。又下令收葬一师，亦逆徒之死亡者。潘飞有国色，衍欲留之，以问侍中领军将军王茂。茂曰：“亡其者此物，留之恐遗外溢。”乃一杀于狱，并诛碧臣如法真等，以宫女二千分赖将士。已有以辅国将军萧红为中护军。衍之东夏也，豫州刺史马先嫔先为赦酒，乃斩于军门以训。衍又遣其族叔怀远说之，先嫔曰：“大义灭亲。”又欲斩之，军中未请，乃得免。衍至新林，先嫔由于江西日超运船，衍为攻城，州郡皆遣使请降。吴兴太守袁昂独拒敬不受命，昂以之子也。言使驾布郎考成江阁为书与昂曰：“根本既清，枝叶安富，仅竭力昏主，未足为忠，家门屠灭，非所谓孝，岂若幡然改图，自招多福？”昂复书曰：“三吴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于一郡，何能为义？自成徽佩戒指，莫不悉袒军门。为仆一人敢后至者，正以内魁庸素，文武无师，虽欲献心，不增大师之勇，置其余末，宁举众军之威。 幸借将军韩弘之大，可得从容以礼，妾以一餐微施，上腹头允，况食人之禄而顿忘一旦，非为物意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踌躇为皇见弊。昂问时事于武康令北地傅英，英曰：昔元嘉之末，开辟未有，故太尉杀身以明节，司徒当寄托之众，礼无苟全，所以不顾遗贤以殉名义。仅四主昏虐，增无圈改，经用创举，成具上流，天人之意可知，愿明府深虑，无取后悔。即建康平，延使豫州刺史李元富巡抚东土，斥元富曰：元昂道素之门，事有终结，天下须共荣之，勿以兵威凌辱。元父至吴兴，宣言止，昂亦不请降，开门撤备而已。先嫔闻台城不守，豪气为将士曰：我受人任计，亦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不亦可乎？乃西遣城内兵出降，于壮士数十，闭门独守，俄而兵入，围至数十重。先嫔领事皆持满，兵不敢进。日暮，先嫔乃投公曰：诸郡但来见取，我亦不降。乃见送石头，掩饰之，使待元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见二义士。掩谓先嫔曰：射钩斩曲，昔人所美，请勿以杀使断运自嫌。先嫔谢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嗣之，则复为用矣。掩笑，解后谕之。丙戌，萧衍入阵殿中。刘熙祖即刻安城，移席相布。始兴内史王僧璨应之。僧璨自称襄州刺史，引兵袭长沙，去城百余里。于是襄州郡县兵解封旗以应僧璨，为临湘、湘阴、浏阳、罗四县上权。长沙人皆欲泛舟走，行事刘坦悉聚其舟焚之，遣君主引法略拒僧璨，战硕不利。前襄州镇军钟玄绍前劫市民数百人，克日翻城应僧璨。坦闻其谋，佯为不知，因礼送至夜，而城门遂不闭以疑之。玄绍未发，明旦一坦问其故，坦久留于宇，密遣亲兵收其家书。玄绍在座而收兵以报，俱得其文书本末。玄绍即手符，余作斩之，焚其文书，余党悉无所问，众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与僧璨相持累月，健康成平，杨公则还州，僧璨等散走，王丹为郡人所杀，刘熙祖亦举郡降， 公则克己廉慎，轻行薄赋，请之，襄州户口即复其旧。